淹没沙滩的海浪渐渐退潮，海蟹从梦滩头伸展开双螯，将白色帆船背好推向了浪涛，桅杆上竖起红色的风标，一段孤独的旅程充满可能，海浪轻轻摇动船沿的声涛，船东船多随水飘摇，烈日渐升高，让我总怀念你那时的微笑，江风帆船向前船上的还有满树里吹乱的羽毛，蓝色晴空一望无垠，天气正好，坐在船沿看远方的礁，上桥随涛声thank you.